因为我去问那个朋友，是因为他从前也是我们班的学生啊，就是过去的班的，他艺术其实比我好，他来听我的课也算是挺好玩的。那个时候曾经有一次啊，我们那个时候的助教许助教在某一个冬天脸垮掉一半了，然后呢脸垮掉，我就说哦，脸垮掉，然后他去给西医检查，西医检查说这个东西是病毒感染神经。那我听到病毒感染神经，我就觉得哦，那脸颊部位病毒感染神经，那就是葛根汤啦，他就叫他吃葛根汤，就吃了好一阵子也没好。然后那个同学看不过眼了，就是偷偷跟许助教说黄芪五物汤，然后许助教吃了之后就好了，就吃两帖就好了。然后我后来问人家说为什么是黄芪五物汤，他说你那个助教虚成那个样子你自己看不到吗？脸色惨白，然后这个整个人萎靡的样子，就是他是一个虚症啊。那这个虚症造成的这一连串反应，你不往雪碧想，你往哪边想？就想想也是对哈、哦，所以就是许助教他那时候已经身体就是比较虚，就很容易受风寒那样子，所以那个东西以体质来讲是黄芪五物汤的体质，所以我才会去请教，后来再去请教那位朋友啊，就是说可不可以教我？就我请教他，马上就用一种好像有点不太信赖的表情看着我，然后说了一番我听起来觉得很有道理的话。他说现在的中风最要紧的时候是那个人倒下去之后你是如何抢救的，你这一整块都不会，然后想说事后可以用什么方，等他轮到你可以用方的时候，那人早就已经死翘翘了。他讲讲我觉得也对哈，就是当下抢救那一块我的确是也不太清楚有多少种急救法，所以就觉得算了啊，就是目前为止去挑战那个也没什么意思啊。我觉得如果哪一天家里面什么人中风了倒在我面前了，那时候我再打电话向人求救还来得及，所以就觉得好像这么努力也没用。因为你想想看各位同学，如果你家里面有人中风忽然倒下去，你到底是说来让我来翻开伤寒论，还是说打开打电话叫救护车？那如果打电话叫救护车的话，接下来就西医院接手了嘛，对不对？那你能够做的就是等到他已经保住一条命之后，你来看看我是要用续命汤来续他这条命，把他消淤血呢，还是用黄芪五物汤让他能走路啊？这就是事后的事情了嘛，对不对？所以就除非你根本就是有办法，就是你这样倒在你面前，你稳如泰山，比如说我来医啊，死的没有人会怪我，不然的话这整个中风的治疗现在已经会被我们会让病人从我们手上被抢走，所以我大概就是介绍一个大概的分类就好了啊。那相对来讲，所谓的中风之后倒下去，你用石宣放血可以把这个病人救回来这件事情，那是一个不错的医疗法。可是我总觉得石宣放血比较有效的时候是那种爆血管的那一种，如果你是血闭的这种的话，石宣放血不会有效，不会很有效。为什么？因为血闭的这种是个虚症，甚至我觉得血闭这件事情哦，要讲的露骨一点，就是它很可能又关系到我们之前介绍过的那个少阳区块的事情，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可能今天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研讨黄芪这味药到底是走哪里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如果假设人体的灵魂有一层膜子支撑着这个肉体的活动，假设这个膜子是存在的话，那么当这个膜子虚到很虚的时候，这个人的身体会找到一个方法垮掉，而找到一个方法垮掉这件事情甚至可以包括到脑袋里面爆血管，就是我们平常不算到黄芪五物汤里面的那种中风，都有可能是这个人体的膜子虚到一个极点发生的垮掉的现象的一个，就是在肉体的世界发生一件事让你看得到这个事情。而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中风患者越来越多人石宣放血救不回来，为什么我们现在中风患者越来越多人是漂移到黄芪五物汤的这边呢？其实你也可以这样想，就是因为现代人的这个饮食生活的方法是比较惨烈一点， 比张仲景时代说的惨烈。就像是前一阵子有一个我们的朋友啊，就是他也是肖胜阳老师那边的学生，那我跟陈助教也常常会请教人家医术的，这个他的哥哥就是可能是蛮多年前发现自己血压高起来了，于是呢就开始常年吃素，每天早上吃那种生机饮食的那种蔬果汁，然后再加上就是每天养成慢跑的好习惯，然后这样子一路努力到今天，然后就终于中风了。然后呢我们那位朋友就是因为是肖老师的学生嘛，就去请教肖老师，就肖老师就说了一句，三焦垮掉了，然后药方里面开黄芪比较多，然后原来说那个人是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了，那病人还有点意识，觉得此生无望了，然后吃了肖老师的药，就三天之内就能自己上大小便了，然后也变成行动能力开始恢复，然后感动的在那边哭我这样子。可是一面哭，他的家人就觉得说，吃那么久的蔬菜水果餐，慢跑那么久，然后现在才在哭，也觉得说虽然救到家人一条命，可是觉得很不是滋味，然后那种感觉就是觉得很没有意思嘛，就是为什么要自杀那么久，终于自杀成功，然后大家都紧张要死。像听说我们台湾有一个名人也是长期吃素，然后身体吃到很烂很烂，也是肖胜阳教授拜托他吃肉，他才开始吃肉才好起来，就是胡因梦啊，就是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的人呢，是等于是古时候的人呢，你看张仲景怎么说这种人，他身体为什么会变坏，为什么会血液循环不畅，他说骨弱肌肤甚重，这个骨弱呢就是这个人他基本上体力上面就不太行啊，这个骨是可以广义一点的，就是整个人的体力啊耐力都不太好，而肌肤甚重，肌肤甚重什么，你看我们台湾人跟那些北方人比啊，我们的皮肤底下那层脂肪就是这样比较厚一点松松的，但那种北方人就比较像是那个什么什么体脂肪降到很低的那种，就皮比较薄一点，你知道，我们皮基本上就有点松松厚厚的感觉在这边，就是虽然有厚度但是没有什么用处这样子。他说重因疲劳，然后一个已经是这种表面的肉是一个累赘，里面的基本体能跟能量又不好的一个人，然后重因疲劳汗出，但汗出这个人的腠理就会更虚了，对不对，然后卧不使动摇。我看到这句话最近一直很想笑，就张仲景真是一个把限制级的电影拍成普遍级的天才啊，就是他说一个人晚上不睡觉在床上滚来滚去，他这样子讲没有人看到色情的字眼，对不对，可是人要发生他所说的这状况可能要做一些限制级的画面，对不对，不然的话你晚上不睡觉在床上干嘛，练习翻跟斗吗，所以就代表说哎呀该睡觉的时候就要睡，不要半夜等小孩都睡着然后他忽然做运动，那这样子的话就会伤啊，比较人会就更虚了，就是里面更虚了，然后在这种时候呢就是这一类的剥削都存在的时候，加倍为风，再加上你盖的不是棉被而是冷气啊，就是然后呢这个风邪进来以后你的气血就被它束住不能动了，于是呢它就有后面讲了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就是一种是比较轻微的，所以呢你就用这个针灸啊稍微顺一顺就好了，有一种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你要用黄芪五味汤来治疗，大概是这样的说法。而等一下我会跟同学讲这个脉象，因为金匮要略的脉象就有相当的重要性了，因为伤寒的脉比较粗啊，金匮的脉我觉得在临床上比较有实用价值，这几个标准的脉都要记得一下，因为黄芪五味汤你要一些开药的时候的确是在看这个脉的。那我在想说我们今天的人呢，台湾人已经是尊荣人了，然后天气热嘛就爱吃冰爱吃水果，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可是这样元气就更加的虚啊，里面虚然后外面还肥呢啊，就骨弱肌肤甚重这种体质是有的。然后像是 前面讲的那一位认识的人的家人，就是血压一高就吃什么蔬果汁，然后就开始慢跑，然后就开始吃全素，像这样的一连串的折腾啊，到底有没有实质的意义？我总觉得说会用这样的方法调理身体的人，其实是可以说是对自己的生命没有很认真呢。就是如果你要做一个维持十年的这样的保养活动的话，我觉得是不是要调查一下这么做的人下场如何，然后再照着做。就是美国慢跑协会的会长不是就跑到一半心脏病发作死掉了吗？那就是说好像吃那么多青菜水果会怎么样，它真的会让人的身体变比较好吗？我其实看到一个书上面他讲到一件事情，我也觉得有点感觉，就是现代的人啊，得糖尿病也好，怕胆固醇也好，怕高血压心脏病也好，当他们因为这个怕而做出了一些吃饭的时候这个不吃那个不吃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同学应该可以感觉到一件事，他就是他们在受苦，对不对？他们在为这件事情受苦，就是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对，美食都不能享受。而他认为受苦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得到某种程度的平安跟幸福。我个人觉得这个逻辑上面基本就有问题，就是活着的目的是不要受苦，对不对？那你用一个必然的受苦去换取一个不必然的平安，本身就已经是交易这上面来讲，你做生意来讲就已经很失败了。然后另外就是当我们人类用这些乱七八糟的知识来要求自己做这做那的时候，其实人类跟自己的身体，我觉得比较严重的问题是越来越脱节。什么叫越来越脱节？就是其实你看那些动物啊，猫狗生病都会自己到草地上去找药吃的，它有时候自己可以找到医好自己的药的。那这是一个生物一个非常基本的本能，你说人类有没有？人类当然有，可是我们人类是在用很多方法在剥削自己的本能。比如说我们现在吃到的调味料都是人工调味料，我们被这些东西弄的，就是外面喝的什么清汤面什么阳春面，那味道越来越重，味精越来越重，然后你喝到你就已经很多地方都已经麻痹掉了，然后麻痹掉之后这个感官能力不好之后，然后你变成那个生物本能越来越烂越来越烂。如果一个人的生物本能还在的话，我觉得很难吃到那种真的很不健康的东西。就比如说现在的精致盐，纯氯化钠的比例占到90%几以上，那种精致盐跟天然的海盐盐盐氯化钠比例只占到80%的那种，我们如果以中医现在目前的常识所知道，是天然盐对身体很好，吃很咸也不会有什么事，精致盐的话就有点问题，吃咸肾脏负担很大。如果你是一个美食家的话，就像那种日本那种什么料理什么什么那种节目的那种美食家的话，没有人会愿意吃精致盐的，因为他们说那个盐的味道是死咸死咸，可是海盐跟盐盐的味道是鲜的，有鲜味的，所以要烤那个比较好吃的香草烤羊排，一定是盐盐跟香草裹在羊肉上面去烤，对不对？绝不会是拿死咸的那种这种餐桌盐去烤。所以就是当你的那个感官能力有出来的时候，其实一开始人类就不会去对那种不健康的东西有兴趣。那糖也是一样，精致白砂糖也是死甜死甜的，那红糖跟黄糖就比较有味道一点，就比较有甜，那个让人觉得舒爽的感觉。所以这是一个层面。然后呢，人类的这种比较矫情的饮食，什么叫矫情的饮食？所以我前阵子看一本书上他讲说，当然也是什么美食料理比赛那种书了啊，就是他讲说做什么沙拉大赛，然后到最后那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人物说了一句话，他说沙拉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 他说因为一旦要比沙拉，大家就想说我要加什么酱料怎么样的，那个酱料叫做 dressing 对不对，就是加什么那种酱料才能够让这个沙拉变得很美味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在比沙拉的最后，那个关键人物说了一句话，他说当我们做沙拉的时候，这个看到超级市场有一满满的各种架子，一满架子不同的沙拉酱，就会知道一件事，人类在本质上是不吃生的蔬菜的，就是生的蔬菜这个东西你放到嘴巴里去嚼，给你一个白菜，你现在开始嚼给我看看，不管这白菜多新鲜，你能说它好吃吗？给你一个菠菜，你现在去嚼，不管这菠菜多新鲜，你会觉得好吃吗？就人类在本能上面是根本不会要去吃生的蔬菜的，所以才要用那么多沙拉酱来欺骗你的味觉让你吃下去。那同样这个你吃不下去的蔬菜怎么样你就会吃得下去，第一炒熟对不对，可是只是炒熟是不够好吃的，要加盐对不对，要加大蒜跟姜对不对。那如果加了盐，我觉得蔬菜是这样的，炒熟加盐的味道如果有30分的话，加了姜可以到40分，加了大蒜可以到55分，可以到，然后再加什么会变成趋近100分，猪油对不对。其实你说猪油跟沙拉油味道有差多少，其实没有差很多，可是你用猪油炒的青菜它就是比沙拉油炒青菜好吃很多对不对。所以你光是一个人非常基本的味觉来说，它就可以辨识出什么东西，因为一颗白菜这种东西，白菜是寒的，所以你第一件事一定要加姜，不然的话那个寒性去不掉，而且一定要烧熟，然后加了大蒜之后它的那个能量又会更活一点，然后加了猪油之后它这个补的效果又会更好。所以就是说一个菜的料理，像我们中国人这种传伟大有悠久文化的民族做出来的菜，其实就是某种角度来讲就是一颗小白菜它该有的完美形态，你知道那种感觉，那样子就像很多，但相反的，那个外面的西方人吃沙拉，其实我们中国人如果有一点自尊心，会觉得那是野蛮民族做的事情啊，就没有文化人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吃草根嚼树皮的人做的事情，这个就是茹毛饮血类的事啊，对不对？就像你知道这种就是有文化跟没有文化的差别。我像讲那样非常狂傲，就是中国人的狂傲啊，那种过度自信的民族主义者。那如果你要这样责怪我，没有话讲。但是就好比说。外国人，你看那个外国人那种寻宝片啊，打开那个宝箱就什么金币银币的，还有一些钻石这样的，对不对？那就是没有历史的没有文化的人会做的事情。为什么中国人的寻宝就是中国古装剧寻宝，你打开一个箱子啪啪啪什么，一定是什么玉器会多，不会有钻石。为什么？因为钻石挖出来放几百年会黑掉，所以你如果到中国到欧洲去参观他们的古堡，他们的什么传家之宝那个皇冠，那你以为可以看到好美丽的钻石皇冠，就发现整个钻石皇冠是灰灰的，因为钻石放几百年会一年比一年黑，就挖出来之后就会这样子。所以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收黄金收玉，但是不收钻石。可是呢，暴发户的人他没有那个长远期，就是400年以上的那种远期的眼光的时候，他就会觉得钻石很棒，最值钱这样子。所以就是那种眼光而论。所以当这种事情存在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如果我们好好的让顺着自己味觉去做事情，菜就把它用猪油跟大蒜跟姜把它炒到很香很好吃，然后盐巴我就不要吃死咸的盐，我要吃美味的盐，这样子吃下去其实生活也变得比较快乐，然后身体也比较健康，这样子我觉得比较好吧。那现在甚至有些东西是所谓的就是整个身体保养的那个事情，就是我现在已经不是在说中西医之战争了，这跟中医西医没有关系，而是跟人的不认真有关系。就像是10几20年前到今天，台湾人跟着日本人开始有一个活动，然后那个活动一直到现在大家还隐隐约约会有一点受那个思想的影响。什么东西？就是我们要吃什么东西可以是碱性体质，同学有没有听过这个话？那么这个碱性体质这件事情，其实你在中医的立场来讲的话，根本我们中医哪里知道人的体质是酸还是碱的，我们又不吃人肉，就是 没感觉，你知道吗？这不是中医的问题，这个碱性体质其实是站出来对碱性体质的论点大力抨击的是谁？是西医。因为西医觉得你们做人怎么可以这么不认真，怎么可以随便讲出这么荒谬绝伦的话。就是说，因为非常简单，就是西医说人除非有重大疾病，不然人类的血液永远是弱碱性的，你吃的东西再怎么样人也会自己把它中和掉，没有说吃什么东西就会变人就变酸的人，然后吃什么东西人会变碱的人，就是地球上根本没有这种人类。所以答案是人不管吃什么体质都是弱碱性的，这是第一个答案啊。正常人就除非有病的人，就是肾脏有病的人，或者糖尿病很严重的人，或者是血液在发炎的那种人，就是有重大危症或者是肺炎不能呼吸的那种人，那种人血会变酸，不然的话，除非那种严重的代谢的器官有疾病，不然的话人体根本就是血液里面有那个氢氧根离碳酸氢根离子会调整那个血液的酸碱度，所以根本会维持在恒定。可是呢，为什么有人认为说吃什么东西体质会变碱？就是说他们认为说食物里面有一些成分，对不对？他说如果食物里面的化学成分含有硫，含有这个磷，含有氯，好像盐巴氯化钠就是有氯，他就说硫会形成类似硫酸根的东西，氯会形成类似盐酸根的东西，磷会形成磷酸根的东西，所以这些硫磷氯之类的成分你吃下去就会在体内形成比较酸的那个化学结构。然后呢，如果你吃的东西是钙呀、钾呀、镁呀之类的东西的话，它会形成那种碱性离子的结构。所以那样子一个论点就是说，你要维持血液碱性的话，那你就含有硫磷氯之类的东西都不要吃，然后这个含有钾呀、钙呀、镁的东西就要多吃。那在那样子的审核标准之下，人会变成怎么样子？就是只能够吃一堆含有比较丰富的矿物质的蔬菜，因为不是每种蔬菜矿物质都很丰富的，就有一些蔬菜矿物质比较丰富的，像是梅子啊，或者什么的。然后相反的，所有的肉都是含有硫磷氯啊，连洋葱都含有硫啊，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虽然肉也有矿物质，但是他说这不行，这是里头有很多酸的东西，所以不能吃，所以我们就只能够消除掉那些含有硫磷氯的东西。但是同学，你有没有意识到硫跟磷什么都是人类很重要的成分哦？你说为了人不要酸到，所以这些东西不要吃，你觉得有道理吗？其实这些重要成分人类吃下去之后，就是根本跟血液都没有什么关系，这些成分吃下去其实直接拿去身体多半是吸收了之后直接拿去补骨头的，对不对？所以根本是不太相关的议题。那至于说硫的成分，只要一多，人体排硫是轻松愉快的，就像我们同学们像我一样，当年有吞过生硫磺的，每天生硫磺吞那么多，我也没死啊，对不对？一点怪，就是除了放的屁很臭之外，当然没什么副作用嘛，对不对？就是说，人体要代谢硫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就是那几种是人体很熟悉的成分，人体代谢起来是非常轻松的，所以不要的就代谢掉，需要的就收到那个组织里面去长骨头、长肉，就是这么回事而已。根本就是在人体过一下，对人体的酸碱值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可是就因为这样子的一种很荒谬的说，怎么成分进到人体会产生什么东西的这种论调，就变成台湾还好，就日本人很迷信这种酸碱性食品，迷信到就是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会觉得说，哦，我要吃什么东西体质还要变碱性。可是呢，实际上体质如果要变酸的话呢，是代表这人可能有严重的糖尿病，可能有肾脏病，可能有重大肺部疾患。因为人的调节这个酸碱的体质的功能，除了血液本身的自我调节机能之外，它需要泌尿系统把不要的成分排出去，它需要呼吸系统排出二氧化碳的时候调整血液中的离子酸碱程度。所以最要紧的是一个人的肾好不好，肺好不好。如果一个人肾跟肺都好，他的体质就一直是弱碱性；如果肾跟肺都报废了，他体质就会变酸，就是这样而已。所以搞了半天，你要好的碱性体质， 补肺补肾就好。那你要吃什么东西补肺补肾，那是自由的，所以没有这么一回事。就是可是虽然说没有这么一回事，可是大家因为这一类的论调就非常不认真的，就是认为说我吃这些身体就会好，而且这样的吃法其实西医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就是没人类没有你们说的那种身体状况啊，为什么要这样吃？也就是养成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饮食习惯之后，那么我们今天的台湾人或者很多其他地球人其实都很可怜，就是体质来讲其实是越来越差越来越虚。所以就是而且如果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得了什么重病暴毙而亡了，我很希望我死前是觉得说我已经吃遍天下美味啊，就是已经此生无憾让你去死，我也觉得死得甘愿一点嘛，对不对？就是不要死到那种你死了之后你的子孙帮你把杯的时候在里面说奇怪怎么都把不到好的，是不是爸爸妈妈他的鬼魂想要吃牛排就把到 yes yes yes， 就是这种就是不要就活到那样就很难看了啊。就是我个人是觉得说我就是人的体质如果变坏是一个很不可抗的外力那也就罢了，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体质变化是很故意的，在有意识的情况下把自己推向这个雪碧虚劳的体质。那么在我们下课以前呢，要请同学在下课的时候练习一件事，就是它有两种脉，就是寸口，我们来把一种，就是同学你把看，你们把到你的脉啊，是寸口关上为尺中小颈，就是我们当年那个点歪掉的许助教就是很标准这种脉，就你把他的这个寸口跟关啊，就会觉得这个人的脉没力没力的，很若有若无的。可是打到尺脉的时候，觉得尺脉好像勒成一条紧紧的纤纤的脉在底下，其实这种是一个蛮好的雪碧的鉴别的脉。那同学，我希望同学能够互相帮忙把一下，因为检举别人才有人举手，自己把就会觉得老师如果问说有这脉举手他们就不举手，就是所以要靠大家互相检举一下啊，助教也互相把一下。那我们下课一下。